车，无聊的双手都比在苦斗，燃烧的只有满地的香烟头。想起要为你唱一首歌，又不知向哪里张口， 我就在这小阁楼等待你回头，等你回头的时候，重新再拥有。不知你究竟有什么理由，为什么不开口抬腿你就走。我就在这小阁楼等待你回头，等你回头的时候，重新再拥有。 燃烧的只有满地的香烟头，想起要为你唱一首歌，又不知向哪里张口。 我就在这小阁楼等待你回头，等你回头的时候，重新再拥有。我就在这小阁楼等待你回头，等你回头的时候，重新再拥有。 不知你究竟有什么借口，凭什么不说话一句不回头。 回头的时候，重新